提着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像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根据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及宣示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4号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2018年铁路春运，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8153.9万人次，同比增长6.8%。中国自主设计建造运营的世界时速最高、里程最长中低速磁浮试验线长沙中低速磁浮试验线正进入装机施工阶段，预计2018年下半年首段交付。著名物理学家霍金14号去世，享年76岁。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此表示，中方对霍金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和惋惜。民航局近日消息，春运40天，全国旅客运输29.7亿人次，比去年基本持平。其中，民航共运送旅客6541.3万人次，比去年春运同期增长11.7%。4月10号起，杭州东至北京南将启用3对复兴号高铁，届时杭州东至北京南最快只需要4小时23分。日前受气温回升、黄河上游冰凌融化影响，黄河壶口段水流量明显增大，壶口瀑布呈现出壮美瀑布、水底冒烟、彩虹通天等壮观美景。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网站消息，根据市专业气象台预报，我市从3月15号起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温天气过程。为确保北京市居民平稳度过此次降温，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本期采暖季延期至2018年3月20号24点结束。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很多年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些过往的专辑当中，除了主打歌曲之外，有一些偏冷门的歌曲，细细品味别有一番妙处，听几遍便会回味无穷。2000年周蕙的第二张专辑同名歌曲《好想好好爱你》是经典中的经典，而我今天要播放的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优秀作品《替身》。 漆黑的夜，一个人，有谁

女人始终带着我，柔情地去爱，对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女人始终带着我，眼角女人始终带着我。

渴望今生一起突破。 每天都独身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口烟，笑已断，放心洒，就已决心向着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气温将下降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2摄氏度以上。国家统计局近日消息，1至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2%，涨幅比上年12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扩大0.5个百分点。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宣布，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二期正式上线，12315平台二期将正式开通企业自行纠纷处理机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油价小幅波动，调价金额不足每吨50元，本轮成品油调价迎来年内首次搁浅。中国国家统计局消息，从1至2月份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开局向好。按照这种趋势，有条件有信心实现全年6.5%左右的 GDP 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与中国工商银行合作，升级办证缴费系统，从3月13号起推出多码合一扫码支付的便民服务新举措。从2009年开始，本市每年都有新地铁线路开通试运营。未来3年，本市仍然年年通新线。届时，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有望达到900余公里，市民在中心城区平均走700至1000米就能碰到一座地铁站。武汉大学发布樱花开放期间校园管理通告，17号20点起，游客可通过武汉大学官网或官微预约。进校参观的时段为工作日8点半至17点半，周末8点至18点。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更巴里了， 陶喆写过3首关于同一个女孩的歌曲，从17岁到22再到 Melody， 时间远长则感情成倍，但我们在为了某些目的一往无前的时候，会忘记身边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因为被忽视和屏蔽，多年以后更加显得珍贵。所以他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一定要说出来的故事。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作曲陶喆，作词娃娃金志娟。17岁， 她是个17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相信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这摇摆。我是个17岁的小男孩，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做过自己觉得好傻的事，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那是多么纯洁的 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去过云南大学，最不能错过的是著名的银杏大道，棵棵银杏树枝繁叶茂，每年的十一月开始，银杏的叶子变黄，整条路上是一片金黄，颇为壮观，是云大校园最美的景色之一了。云南确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当然说到银杏，北京的银杏大道也不输云南吧。欢迎你继续与我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参观大学校园是否会让你想起年轻的自己呢？刘若英，后来。

能够称为经典，一定是具有代表性，也能够经历得住时间的考验。所谓经久不衰，别具典范。 经典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听到或者说见到的时候，你都会为之怦然心动。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的讲课，就讲了什么叫爱人或者恋人，就是他无论多老的时候，在眼里都是他最美的那样子，这就爱情。我想经典跟这个应该是很接近的，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谈到他或见到他或者听到他，你都会怦然心动，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经典。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晚上九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翩翩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秋风停在了你的发梢，在红红的夕阳肩上，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它翩翩的应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锁上了门，在无人相问，那夜雨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等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还在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指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它翩翩的应声而落，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身锁上了门，再无人相问，那夜雨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下面，等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怀念那一片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那白飘飘的年代， 叶培《白飘飘的年代》。校园承载着无数人的梦幻心愿，寄托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当青春走过，所有的过往都会化为一段段清澈的旋律，沉淀在一代代人的心中，并不断拨动着心灵的琴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学校园是哪一个？欢迎你与我在969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春天来了，再让我们回味一次冬天的校园吧。来自于小柯，冬季校园。 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你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我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也像往日 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